你如果还愿意相遇，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。记忆像是不灭的星星，和痛苦不停的呼唤哭泣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永远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不变。You are my reason， 只要多看一眼，爱你的宿命就会呼喊你出现。You are to what my love， 永远。You are to what my love， 不变。You are my delight love， 爱上你是我的宿命，无力拒绝。如果对我还残存想念，那么就快靠到我身边。你含着眼泪的双眼，就证明我还在你心里面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永远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不变。You are my reason， 只要多看一眼，爱你的宿命就会呼喊你出现。You are to what my love， 永远。You are to what my love， 不变。You are my delight love， 爱你的宿命，也不怕世界改变我们多遥远。可听见我呼唤前边。